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工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44集。 他是不是很不喜欢被抓来呀？ 他紧张地抬起头。 我们把他放回去吧。 木生的指尖落在他颊上，一点点摩挲着。放回哪儿去？ 从哪儿来放回哪儿去啊？ 放？淼淼，这是我送草铁的随礼。他顿了顿，果然被转移了注意力。 草铁是什么？ 他深深望着他，欲言又止。写给你爹爹的信。 爹爹？ 他似乎想起来什么，坐定在桌前，忽然捂住头。 爹爹，爹爹，爹爹， 怎么了？他紧张地抓他手腕，他眼里似有微光一闪，整个人定住一般。世界寂静了两三秒，四目相对，他的手慢慢从头上放了下来。 我也要给爹爹写信。 他微一抿唇，从笔架上取了笔，就着他刚才研好的墨和铺好的纸，开始歪歪扭扭地写起来。木生低头一瞧，他写得飞快，反反复复只有两句话。 爹爹，我喜欢子期，我愿意嫁给子期。我喜欢子期，我愿意嫁给子期。我喜欢子期，我愿意嫁给。 他心中猛然一阵惊痛，攥住他手腕。别写了。 你别拦着我给爹爹写信啊。 他由自挣扎，最后一笔划出去，斜亘红色格子，仿佛切割了整张信纸。他终于夺下他手上的笔，两人衣服上都是点点墨迹。他低头看一眼自己黑乎乎的手，怔了几秒，嫌弃地擦在他的衣服上。木生低头看着他的手，他擦干净手又不安分起来，忽然搂着他的脖子蹭他，似乎很烦躁，嘴唇屡次碰到他的脸。木生将人拉开，手指抵在他唇上，违心道： 淼淼，再等等，再等等。 他的拇指在他红润的唇上反复摩挲，似乎这样就能望梅止渴似的。 再等等吧。 只是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七日之后吗？那他还有机会吗？林妙妙闹得累了，这才将头埋在他怀里，恨恨道： 你跟我道歉。 这话的语气和情绪都像极了原来的他，让他整个人僵住了，随即兴奋和战栗同时升起，甚至不敢低头看他的脸。他的结语颤了颤： 道歉？ 说你错了，不该对我用这种手段。 他刹那间低下头去。 妙妙。 怀里的人依然双眸涣散，玩着自己的手指。七日未到，果然一切都是他的错觉。心中说不上是松了口气，亦或是深重的失落。他将人抱在膝上，重新抽了一张纸圈过他写起来。他的脑袋偏了偏，从他的角度越过他的发顶，看得见他白皙鼻尖和颤动的睫毛。 你怎么带我给爹爹写信啊？ 他翘起嘴角，边写边道： 理应我写。 穆二公子求娶太仓郡守灵鹿山独女灵鱼。青年才俊，家世相当，用词用语无不谦逊妥帖。他的字板正清俊，和他本人一样具有强大的迷惑性，使人错以为这将是一个光明磊落、值得托付的好少年。透过薄薄的一张纸，几乎都能看见月丈满意的微笑。他写至落款前，空了两行，将笔给他，指尖点了点纸。 在这写。 他盯着空出的那两行，不 不动。他的唇贴近他耳侧，带着耐心的哄诱味道。 写你刚才写的那两句话。 对于一个独宠女儿的父亲来说，什么家世人品，那都是旁人之言。亲女儿的首肯才是板上钉钉的大红章。林妙妙捏紧了笔，却不落。 你跟我道歉。 少年轻笑一声，低头吻她的头发。我错了。林妙妙顿了顿，刷刷写了一行字，搁了笔，开始自顾自地玩手指。木生低头一看，纸上只写了五个字： 我讨厌子期。 他不做他语，另抽一张纸，更加工整地誊抄一遍，落款之前空下两行，将笔塞在他手上。 好好写。 林妙妙抿抿嘴唇。 好好道歉。 他不知他为何对道歉执念如此深沉，漫不经心地哄道。 好了，我错了。 他咬着牙，写得比刚才还潦草敷衍。 我恨子期。 他再抽一张纸。他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有如此耐心的时候，仿佛只要他不喊停，这个游戏就会无限循环下去，而他毫无怨言。笔给他，他都有些倦了，打了个哈欠。 啊，先道歉。 他长长的睫毛覆下来，撩开他的头发，吻落在他耳垂，语气中带上几丝偏执的委屈。 可是我真的喜欢你啊。 只听啪的一声，他将笔摔了，墨汁飞溅，似乎觉得摔了还不过瘾，捡起来抓在手上，松鼠掰坚果似的鼓起腮帮子掰了几下，没掰断。木生将笔接过来，在手里咔嚓咔嚓折成了几段，摊在他面前，水润的眸子望向他。 消气了吗？ 林妙妙瞪他的眼神简直就像想把他也跟笔似的掰断了。他又从笔架上捡了几根狼毫，一字排开，浑不在意。 不够的话，我再帮你折几根。 林妙妙未及听完，骤然扑到他怀里，一口咬在他肩膀上。他将人紧紧摁在怀里，他又踢又打又挠，牙上用了几分力，咬得他衣服里阴了血丝。肩膀上的痛感猛地传来，他眸中划过异样华光。这一刻他才像他，外柔内刚有脾气的林妙妙，尖牙利齿，抓住机会就要反将一军。这一刻他的心也刹那间活泛过来了，随即是深重的酸涩和茫然。阳光落在他栗色发顶上，碎发都像是被镶了暖融融的金边。他伸手打落了他的竹蜻蜓。因风而上，听天由命才像蜻蜓，风大风小都会干扰，你用符咒控制着它，就将它变成一个傀儡了，跟别的傀儡又有什么不同？原来越沉沦越空虚，他想念的始终是他。蜻蜓和傀儡终究是不同的。他冷静地抱着他，黑眸闪动，微不可闻。 是我错了。 怀里的人一顿，不争了。 你一会儿去把野鹅放了。 嗯。 他顿了顿，闷闷道： 再写一张。 他低下头去，林妙妙的杏子眼也在望着他，眨了眨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